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陶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啦啦，打起鼓来敲起锣，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陶耳朵， 干嘛？ 你在唱什么呀？ 我在许愿。 许愿？ 是的。 你今天过生日吗？ 不。 那你为什么要奇奇怪怪的今天许什么愿望啊？ 因为新年就快来了。 明天才是大年三十吗？ 是。 后天才是大年初一吗？ 我每天都有不同的愿望。 这我倒知道。我要胡萝卜，我要更多的胡萝卜，我要好多的胡萝卜。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长耳朵， 只要有胡萝卜，我就开心一辈子。 我不是已经把胡萝卜买回来了吗？ 哦，真的？在什么地方呢？我怎么没看见？ 在你的胡萝卜储藏室里呀。 好吧，再见。 哎，这就走了，这就不理我了。哎，他耳朵，他耳朵，他耳朵。 喂喂喂！ 啊， 你今天 啊 怎么变了？ 变了？不， 你今天 没变啊？ 怎么那么的美丽？ 我一直都很美丽呀。 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当你买完胡萝卜的时候，你的人都变得不一样了，特别的美丽。所以为了你的特别美丽，每一天都这样吧。 这兔子已经学会了用这样的话来让我高兴了。不，唐耳朵，唐耳朵，你知不知道很快就要就要放假了。 是的， 过年我们要放假，对不对？ 对的。 那么过年的时候卖胡萝卜的王大叔也要放假，对不对？ 是的。 也就是说呢，我这次买的这些胡萝卜呢，你要吃整个的春节假期，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就开始一天吃个80根的100根的，你要是吃的太快呢？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每天少吃点？ 是的。 你为什么不追着王大叔？ 我已经把他所有存的胡萝卜都买来了。因为很多王大叔要去过年，张大婶也要去过年，孙奶奶也要去过年，所有的人都要去过年呢。 那 什么？ 那 你就当减肥吧。 你不美丽。 什么？ 那怎么办？ 你这只一点也不友好的兔子。哼，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陈红毅，是五一幼儿园大五班的小朋友。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萝卜回来了》的故事。一个大萝卜悄悄地在小兔、小驴、小羊、小鹿手里传来传去，最后又回到了小兔的家里，因为他们每个人心里都记着自己的好朋友，都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好朋友。我也会这样爱我的好朋友，你呢？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方逸群和村山之意一起为我们写的。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和希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 《萝卜回来了》。 雪下得好大呀，天气非常非常的冷，地上、山上、树上、房子上都盖满了厚厚的雪。 哎呀，外头怎么那么冷啊？哎呀，家里的存货也都吃光了，看来我得出去找找。 小兔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东西了，它肚子很饿，就跑出门去找吃的。 啊，没想到下了这么大的雪，在这山坡上还有两个萝卜。 小兔挖开雪，在山坡的雪底下发现了两个大大的白萝卜。小兔好高兴啊。 哦，我先吃这个小的吧。啊，把这个大的留下来。雪这么大，天气又这么冷。哦，对了，小驴是不是也在家？我想它一定也很饿了。 于是小兔就吃掉了那个小的萝卜，留下了那个大的。小兔想把萝卜送给小驴吃，它抱着萝卜跑啊跑，跑啊跑，跑到了小驴家。 喂，有人吗？喂，有人吗？ 小驴家没有人。 哦， 不过门开着。 哦，家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好吧，我就把这个萝卜放在桌子上，这样的话等他回来他就能看见了。 小兔把萝卜放在了小驴的桌子上，然后转身回家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小驴也在雪地里找东西吃呢。 这雪地里怎么有一个地瓜？太好了，我要把它带回家里吃了。 小驴刨开厚厚的积雪，在雪下面发现了一个大地瓜。哎呦，这个地瓜好大呀。小驴摇起地瓜，高高兴兴地跑回了家。他一走进屋子，就看见了桌子上的大萝卜。 这是哪儿来的呀？是我的好朋友送来的吧？哎呀，这个外头的雪这么大，天气又这么冷，那小羊在家里一定也很饿了。这样，我把萝卜带过去，和小羊一起吃吧。 就这样，小驴放下了地瓜，拿起了桌子上的大白萝卜，然后出门去找小羊了。就在这个时候，小羊也在外面的雪地里找吃的。 在这样的雪地里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大颗大白菜，我把它带回家吧。 小羊啊，刨开厚厚的积雪，发现了一颗大白菜。他高高兴兴地把白菜装在小筐子里面，然后带回了家。小羊回家的时候，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可是桌子上却放着一个大白萝卜。 这是从哪里来的？ 啊，原来刚才小羊出去找吃的的时候，小驴来过了。他看到小羊不在呀，就干脆把大白萝卜放在了小羊的桌子上，然后回家了。小羊想啊想啊， 这一定是我的好朋友送来的。外头的雪这么大，天气这么冷，小鹿在家里一定也很饿了。这样吧，我把萝卜带过去，和小鹿一起吃吧。 于是小羊把大萝卜装在筐子里，出了门去找小鹿了。小羊带着萝卜来到小鹿家。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呢？小鹿，小鹿，没人。这样吧，我就把这个萝卜放在他的桌子上，希望他回来一下子就能看见。 小羊把大白萝卜放在了小鹿的桌子上，然后转身回家去了。这个时候小鹿在哪儿呢？原来呀，小鹿也出去找吃的了。小鹿找啊找， 找啊找。 哦，雪地里还有一颗青菜，哦，太好了，我要把它带回家。 小鹿刨开雪，竟然发现了一颗好大的青菜，它高兴地带着青菜回了家。可是刚回家，小鹿就发现桌子上有个大白萝卜，真奇怪。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大白萝卜是从哪儿来的呀？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我的好朋友送来的。哎呀，外头的雪下得这么大，天气这么冷，小兔子在家里一定也很饿吧？这样，我把这个大白萝卜带过去和小兔子一起吃。 于是，小鹿带上了那个大白萝卜，他把白萝卜装在绿色的书包里，挂在脖子上，跑到了小兔家。门开了一条缝，这时候啊，小兔已经睡着了，他吃了那个小白萝卜，吃饱了，舒服了，睡得正香呢。 啊，小兔子在睡觉，我就把这个大萝卜放在他的床边儿。再见喽，啊哈！ 小鹿不愿意吵醒小兔，就把大白萝卜呀，轻轻地、轻轻地放在了小兔床边的小桌子上。睡了好久，小兔终于睡饱了。它睁开眼睛，把头一转，哎，看见一个大白萝卜放在桌子上。 嗯，萝卜回来了。啊，我知道了，这一定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吃的。 啊，大白萝卜呀，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来了。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哎呀，又快要过节了。 是的。 嗯， 真好。 嗯， 哦， 怎么了？ 一年当中有多少个节呢？ 哎，你别说，好像一年当中有很多个节。 节越多越好， 收到的礼物就越多。 是的， 让我看看。 哦，不不不， 三月八号是妇女节。 哦，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妇女朋友都会收到。对对对，收到鲜花。 所以，查尔多，到三月八号，你应该送我一份礼物。 好的， 因为我是女人， 送你一朵花。 谢谢。 美丽的玫瑰花。 五月一号是劳动节 啊，对， 所以你应该送我一个礼物 啊，对，送你一个锄头 可以，因为我是劳动的人。六月一号是儿童节， 我过节， 那我就送你一个 胡萝卜。 好的。七月一号 哦， 是建党的日子， 伟大的节日， 伟大的节日， 我唱一首歌。 好吧，党啊亲爱的妈妈。 八月一号 是建军节， 对。 那是解放军叔叔的节日， 对，他们辛苦了，我给他们表演一个小节目。 好吧。 啊， 兔子走正步 啊，行，一二一，一二一，敬礼 敬礼， 叔叔阿姨们辛苦啦， 辛苦啦。九月十号是 教师节， 你应该给你的老师送个礼物。 送什么呢？ 送什么呢？ 哦，我给他画一幅画。 哎，这个不错。 嗯， 十月一号是 国庆节， 我们都要放假了。 哦，我们可以在马路上敲锣打鼓， 我们还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 哇，好棒啊！接着呢？ 接着 到十二月底了吧？ 马上就要过新年了。 哇， 他 太好了，有新年。 对，元旦。 太棒了。 哦，一本新的挂历。 别忘了送我新年礼物啊。 你送我吗？ 一根胡萝卜。 好的，我送你什么？一颗圆白菜。 不要圆白菜。 那一个茄子。 送我不要茄子。 那送你个鸡蛋。 不要钱。 元旦，送你个圆圆的鸡蛋。 好吧。 接着农历新年，那就可以放鞭炮。 我还要给你压岁钱吗？ 你说呢？ 要不然我在里面包个胡萝卜吧。 啊，当然。 烤耳朵，听听烤耳朵，烤耳朵笑笑烤耳朵，烤耳朵唱唱烤耳朵，烤耳朵跳跳烤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次，爸爸带呱呱出去玩，他们来到小桥边，爸爸说，这个呀是泉水小溪。他们继续走，看见一只狗狗在啃骨头。爸爸说，这个叫狗啃骨头。他们看见一头大牛在欺负一头小牛。爸爸解释说，这叫大牛欺小牛。他们肚子饿了，来到了一家餐馆。爸爸刚喝了一杯酒，小呱呱就开始嚷着说， 爸爸正在喝泉水小溪。 爸爸夹起了一块肉，呱呱在一旁又说， 大家看，爸爸正在学狗啃骨头。 爸爸有点着急了，对呱呱比划了一下子，于是呱呱就带着哭腔地说， 这是大牛欺小牛。 有一天，呱呱在去幼儿园的途中，做医生的妈妈把她的听诊器落在汽车座位上了，而呱呱这个时候拾起了它，开始玩了起来。呱呱的妈妈想，哎呦我的呱呱呀，是不是要以我为榜样当一个医生啊？结果妈妈就听见呱呱在车里拿着听诊器，对着听诊器说， 欢迎光临拉面馆，请问想吃点什么？ 呱呱和爸爸正要出门，忽然发现家里边的门锁给坏掉了，锁不上门，这可怎么办呢？爸爸想了想，决定让呱呱去先买一把临时的锁。他站在原地看家，于是打定主意，爸爸对呱呱说，哎，呱呱，爸爸想好了啊，你快去买一把锁好不好？就在咱们楼下啊，超市就可以，那儿有锁，好吧？ 好的。 话音一落，呱呱像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没多大一会儿，他又一阵风似的跑了回来。爸爸很诧异地问呱呱说，嘿，臭小子真快，锁买了吧？呱呱大声地回答爸爸说， 没有，爸爸，我忘了问您，买锁钥匙要不要买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蓝天幼儿园的刘佳一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新年到》。 四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丰收的新年多热闹，大街小巷放鞭炮，舞龙灯，踩高跷，迎财神，接元宝，家家户户乐逍遥，过新年人人笑，